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61集。 11月底的南平，气温已经逼近零度。晚上6:30，天色已暗。吴恙下了出租车，逆行着与刚刚下班的白领们擦肩而过，来到安恩大厦的旋转门口。刚一进大厅，就见江峰步履匆匆迎面走来。他神色紧绷地走到吴恙身侧，压低声音说， 下午有两个警察突然来了公司，说昨天中午李伟兴家里燃气泄漏起火了，人在里头直接给烧成了焦炭了。 吴恙心底一沉，忙问， 警察还说什么了？ 江峰示意他往僻静角落处走，语速飞快， 别的没说太多，就是了解一下他的近况，问问怎么没来上班，在单位和同事关系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那你们怎么答复的？ 都如实说了，李伟兴因为泄密的事情正在被公司停职调查，都一个多月没来上班了。哦，除了那天。 那天 Robert 从天台上掉下去那天，你记得吧？ 吴恙恍然， 原本要从天台上跳楼的那个员工就是李伟兴。 当日他和吴一舟赶到时，人已经被救了下来。后来从 Robert 记录的视频日志里，虽然隐约能看到天台上的人影，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李伟兴。江峰点头确认。 这件事跟警察说了吗？ 说了，那天是片区的民警来救的人，拦不住。还有李伟兴泄密那个案子的是刑事案件，公司本来不想提的，但是警察也主动问了，他应该都是查了底档才过来的。而且 江峰顿了顿，继续道， 听他们今天说话那意思，基本是排除他杀了，但不确定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 吴恙眉心轻蹙， 警察是这么说的？ 那倒没明说，但他们问问题的时候都挺轻松随意的，像是心里有谱了。过来这趟呢，也只是走一个过场，主要看看李伟兴有没有自杀的倾向。 然而吴恙却觉得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按照曾瑞的说法，暗仓在那次车祸事故中挫伤沈婷，放走了李伟兴之后，为了避免动静太大引起警方注意，就销声匿迹了一阵子，李伟兴也因此度过了段安生日子。不过由于他更早时候在网上爆出了自己和公司签订的那份不起诉协议，数据泄露的事情因此扩散开来，安恩就不得不公开表态，对此事纠查到底，给公司内外一个合理交代。于是暗仓虽然暂且放过了李伟兴，但安恩没有。刑事调查持续进行，李伟兴无法再从沉睡不醒的沈婷手上拿到那份录音，自证清白，感到走投无路，终于踏上了艾恩大厦的天台。当然也可能只是想给艾恩表个态度，但无论如何，此举还是将再次沉入水底的案件拖上风口浪尖，令艾恩实在没办法低调处理。愈是如此，公司和李伟兴之间的矛盾就愈加激化，谁也无法保证他是不是哪天就会将自己当初被暗仓诱使的事情给曝光出来。就像曾瑞说的，李伟兴太情绪化，而对于暗仓来说，难以掌控的诱饵不仅是诱饵，也是隐患。吴恙问， 有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吗？ 行政部的同事傍晚给他老婆打过电话，本意呢是想慰问一下家属的，看公司这边有什么能帮衬的。哎，但对方一听是我们就直接给挂了。 吴恙沉吟片刻，还是请江峰帮忙要来号码，用自己的手机拨了过去。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只好收线，追问道： 住址呢？有吗？ 李伟星居住的小区位于南平的旧城区，三环以里机关大院。小区虽然有些年头了，但院内走道干净规整，物业也管理得比较规范。吴阳和江峰在门口登记之后才被保安放行。根据李伟星在公司预留的信息，妻子名叫于燕，南平本地人，是位中学老师。而李伟星来自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十几年前来到南平打拼奋斗至今。这么看来，这套房子应该是女方家里留下的。吴阳来到单元门前，借着院子里的路灯光朝楼上望去，隐约能够看见三层阳台外被大火熏黑的墙面，玻璃似乎碎了，屋内也没有亮灯。两人进了单元门，沿着老旧的楼梯上到三层，找到李伟星家。吴阳象征性地在防盗门上敲了两下，无人应答。 没人，这屋子现在也住不了人吧？ 吴阳凑近门面，仔细查看上面的胶水痕迹和没撕干净的纸屑，估计是案发后贴过封条，不久前被人摘掉了。正如江峰所说，警方很可能已经有了判断，李伟星并非他杀，否则也不会这么快将现场解封。自昨天中午发生火情到现在不超过36个小时，想必涉案的证据事实都比较清楚，小区监控、现场情况、邻居证言，这些警察肯定都替他查过，再追究意义不大。和那场被断定为意外的车祸事故一样，暗仓再一次巧妙地脱身了。可是吴阳还不太甘心，他摸出手机，又给李伟星的妻子拨了个电话。意外的，这一次电话通了。而更令他意外的是，空荡的走廊里也同时响起了电话铃声。江峰立即反应过来，迅速顺着铃声冲下楼梯。 啊！ 刚进走廊的于燕一声尖叫，没想到走廊突然窜出个人来，惊得直接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哎呦，抱歉，抱歉啊。 江峰刚刚一时心急，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大的反应。他连忙替于燕捡起手机，却在将要还回去时，发现手机已经屏幕全碎，彻底黑屏了。江峰的手僵滞在半空，又愧疚又尴尬。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于燕见状，连忙从他手中夺回手机，尝试着重新开机。 我赔个新的给你吧。 江峰不知所措地挠挠后脑。 或者折钱给你也行。 于燕没理，只顾低头摆弄，一次尝试不成，手上力道渐重，对着丝毫没有反应的手机又拍又摇，一个没拿稳，手机再次脱手，啪嗒，这一刻空气仿佛突然静止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